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心安理得做自己。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时空修心课，我是德芬。今天我想跟大家谈的一个主题是以前我在受到情伤的时候曾经去请教过我的朋友。其实我所谓请教的对象并不是他修行有多好，或者他是一个大师，其实啊，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可是他就是在某个方面情商特别高。当时这个朋友教我在亲密关系中只能做狠事，不能说狠话。我觉得这就是我天生的一个命门呐、我的嘴巴很厉害，大家都知道我很会说话，所以当情绪上来的时候，我真的能够对一件事情一针见血的戳破。尤其是一个人他做错事情的地方，或是他的一些心态，我总是可以清清楚楚、血淋淋的把它描绘出来，或者是攻击对方。那其实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习惯。而跟亲密关系的伴侣如果有局域有冲突的时候，我也会说一些很不适当的狠话，可是实际上我是做不到的。对方一看就知道你是个纸老虎嘛，知道你只是个说狠话不会做狠事的人，所以他绝对不会去改变自己，而且还会变本加厉的去纵容他的本性，最后两个人势必要走上分手的道途。这是我在亲密关系中一再受到挫折之后痛定思痛检讨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我要学习的就是不要强势的去说话。实际上因为我说的话很强势，表面上看起来我就是一个很强势的女人，可是在亲密关系当中我一点都不强势。比方说两个人要一起去哪里吃饭，度假要去哪里，对方有什么事情需要怎么做，其实我都是非常尊重对方，而且有商有量的。大部分的时间我都还是顺从对方的要求。以前有一个朋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因为他睡眠比较困难，睡觉睡不好，所以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尽量都是睡两张床，这样我翻身的时候就不会打扰到他。有的时候去住那种比较好的民宿，真的只有一张大床，没有办法分床睡。这个时候呢，我就会跟这个民宿的老板说，可不可以给我一张床垫，我睡在地上。很多人觉得我这样很委屈，可是我觉得并不是啊，因为我以前那个朋友他个子高大，那么大的床当然给他睡，那个床垫比较小，当然是由我来睡，睡在地上我并不在乎。实际上我在生活的层面，在两个人的互动上面，一起做事上面，都有很大的让步空间。要去哪里度假，吃什么餐馆，什么时候出发，多少天，我通常都是有商有量，而且没有自己很强烈的主张和意见的。但是因为平常我说话就是会不由自主的强势，所以让别人看到我的时候也觉得我是一个强势的女人。我常常说，我这个人就是跟我在一起相处十分钟就把我所有的缺点都看完了，可是我有很多优点需要别人慢慢的去发掘。那这样的人真的就比较吃亏，因为很多人看到你说话比较强势就有点害怕，不想跟你深交。即使是朋友或是亲密关系的伴侣，他们也会因此常常觉得受伤。但是实际上我为他们付出的非常多，也非常的包容他们，但是就是因为说话强势，嘴巴比较厉害，所以其实吃了很多的亏。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可不可以不要说强势的话，不要说狠话，但是当需要为自己划定界限的时候，我们必须用行动表示出来。换句话说，你要能忍得住一时之气，然后还是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比方说，如果你觉得每个周末都要跟老公回去看公公婆婆是令你非常抓狂和挫败的一件事情，可是你又不敢说不去，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操练，试着轻松地跟老公说，诶，我这个周末要跟闺蜜出去玩，所以没有办法回去看你父母了，你代我问他们好，下周再回去看他们。可能你老公一开始的时候会暴怒， 可能公公婆婆都会不高兴，下次回去的时候还给你脸色看。哎呦，你好害怕哦。可是如果你就是安安心心的做自己，如果你老公暴怒骂你的时候，你就不理他，就走开，不要觉得理亏。下一次回公婆家的时候，如果他们给你脸色看，你也安安心心的做自己，不看他们脸色。然后再下一周还是不回去，就让他们知道说，这是你的权利，你没有必要把自己的每个周末都花在去陪伴他们这件事情上面，因为也许你并不喜欢。但是如果你觉得我没有什么朋友，每个周末都好期待回去陪公婆，这个时候你当然可以这么做了。但如果说你是有矛盾的，那我就建议你心安理得地做自己。因为只有我们每个人心安理得做自己，让自己快乐的时候，我们才能给周围的人最好的自己，最好的陪伴。今天在音乐声中，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心里找到那一片乐土，能够在那里心安理得地做自己。记得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划清界限，但是不要说狠话。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